啊，继续呢个中港矛盾啦，而家呢集啊，咁啊又系啊，我哋啊沙莉啦， 仲有罗莎， 罗莎啦，咁啊讲起啦，因为我哋三个咧都身受其害嘅，其实都见过呢啲咁嘅大场面嘅，咁啊讲翻啦，讲翻佢哋好啦，咁啊到旅行讲完啦，咁啊年夜饭啦，好兴年夜饭，我哋嗰个年夜饭咧就唔系叫年夜饭，叫做呢个答谢晚宴嘅。即系唔知 唔系你答谢公司定系公司答谢你先？ 其实咧就系唔知佢答谢我定我答谢佢。咁咧就每一个部门咧每一个 branch 咧都要有呢个咩啊？有呢个表演嘅。咁佢哋咧就啲表演真系好劲。哇！佢哋唱歌咧，我发觉我哋香港人真系唔掂。佢哋唱到韩红咁样噶，哇吓卵死你！跟住咧就唱得好劲啊！直头系嗰个叫咩唱歌嗰个咩真人 show 嗰啲咁样咧。 跟住是歌手嗰啲啊， 系啦嗰类啦。 中国好声音 啊，中国好声音 啊， 系啦。佢又抄嗰个，咁咧就我嗰一期咧，我临走我都扮呢个梅艳芳嘅，唱呢个《夕阳之歌》。咁啊，跟住咧就系我唱下咧，你知啊，就唔系卡拉 OK 嚟嘅，系听住个音乐嚟唱，唱下咧，嗰啲人就走上台献花，同我握手，一握手就甩咗嗰个 key 啊，就跟住追完翻佢，又听翻第二段先唱咁爽，后屘我话我唔唱啦，我唱唔到啦咁啊，跟住，但系咧佢临尾都好劲噶，佢哋跳江南啊。跳得奖嗰个系啊，直头咧系熄咗灯咧系荧光啊，啲衫嗰啲。咁啊，哇！即系视听之余，但佢哋有样嘢咧好唔好咧，就系、是、我哋香港咧虽然系一个好细 branch， 但我哋都孭好多数噶嘛。佢咧直头系俾边啲位我哋咧系条柱咯。我哋根本睇唔到个台啊，同埋我哋坐啲位咧半张台咧就系、是、某一个部门，半张台就系我哋。咁佢个部门多人得，就同我哋 share 半张台。系直头咧嗰啲人咧系冇品到咧。同一张台坐咧，唔会睬我哋咯，唔睬我哋噶，唔同你讲嘢，唔同望都唔望你噶。咁我哋冇啊，咪自己几个人自得其乐咯。咁啊，后屘咧，我就即系久啲咧，咁我就坐正喺佢我隔篱就系佢哋部门嗰个最黑人精个。我直头咧用我哋香港人嗰啲礼貌咧就融化咗佢，点样咧？夹送啊！我又一有送嚟，我夹俾佢哋。夹俾佢哋，咁啊，我其他嗰啲后生啲嗰啲就我带队嘛，咁啊嗰啲僆咧就见到我咁咧就唔出声，就等我夹晒俾佢哋，我哋先至食。咁即系俾你威嘛，俾你威，俾你威，跟住到咁上下咧，有啲咩佢哋嗰边咩得奖，恭喜你哋，饮杯又同佢饮杯，咁后屘咧。佢哋初初咧都好串啊，临尾咧佢哋咧都冇咁串啦，融化咗啦。 笑面人嘅 系啦，跟住我又对住佢啊 hea 啊，咁跟住嗰啲人话嗰啲同事已经同我做手势话啊，你真系几忍得我算啦，好丑丑费事食坐喺度食埋晒啲负能量啦，咁跟住咧临尾咧即系佢哋即系觉得临尾都觉得自己唔啱噶啦，即系佢哋有少少唔系好咩噶，咁啊临尾就拍我膊头，有理有路，我心谂屌你老母啦，下次真系咪 Q 叫我嚟啊，真唔睬，同埋咧。佢哋着嗰啲衫咧，讲明话要咩晚装出场，哇吓捻到我，好似去咗中国城咁啦！哇，点解我都叫做啊，唔专登买件似样啲嗰啲姊妹裙嗰啲咁上去啦吓、啊，跟住咧，哇点咧，个搵个女人咧，佢哋咧嗰啲咩用钵仔糕啊，但系佢哋咧嗱，我讲咩，其实而家咧新嗰一代食三鹿奶粉啦，咁啊旧嗰批咧唔知食咩咧，哇好劲，我都唔知点解佢哋哪里来的这么巨的胸啊！哇！大捻到咧， 托噶买嚟晒入边煎好多嘢噶。 唔系佢哋咧，应该系买错钵仔糕个级，个级错咗。 即系买细啲 就托。唔系啊，佢哋系啦，佢哋可能 C 级佢买错咗个 A 级，咁咪托唔晒，咪喺向上折咯。 即系漏奶啦，系嘛？ 系，咪向上折，向上折，向上托。咁咧直头咧系咧，好似嗰啲女仔好似话俾人听话，哎呀，你睇下我有料到，我有波有攞噶，我搏得噶，即系咁样咯。即系佢哋系其实系 sell 紧自己，咁有啲咧， 系咪想即系阵间嗰啲乜种物种啊？啊，小李、 啊、 小陈啊， 或者 今晚到我的房间， 小李啊嗰啲啊，咁 今天晚上到我的房间啊， 唔系佢好得意嘅，佢好得意嘅，有啲咧，因为佢哋上面大陆咧，女人咧，如果30岁都唔生仔咧，就会俾老豆老母催啊嘈啦嘛。咁咧嗰啲有男朋友、女朋友，譬如喺公司里边拍拖嗰啲咧，有男朋友嗰啲女仔咧，就着得比较保守啲，起码都有件披肩啊咩。嗰啲咧单身嗰啲咧，即系冇嗰啲咧。就真系佢真系冇啦，系啊，扯到行噶啦，即系攞晒啲武器出嚟噶啦。跟住咧就直头， 你请埋啲长辈上嚟啊嘛，啲奶奶嗰啲 系啊系啊。咁啊，跟住个个露晒事业线啊，嗰啲三四寸长啊，嗰啲反而我哋嗰啲咧见惯呢啲，我哋个个香港啲个个都加件褛啊，加件嘢啊。其实总之我着条裙化咗妆就算啦，但系都好过瘾喎。有一个咧会计部，我头先未讲嘅会计部一条八婆成日啄我噶嘛，我好鬼留意佢，因为佢啄我嘛，成日啄我窒我嗰条八婆咧，好笑。佢咧就梳过阿彭丽媛嗰啲咁嘅计嘅，即系佢 set 头啦嘛，梳过佢嗰啲咁嘅计。 但呢佢都 keep 住唔会舍弃去副眼镜，但佢化晒妆嘅。化晒嗰啲 smoky eyes 啊，嗰啲佢系即系走去一个 package 俾人哋嗰啲真系化妆 set 头嗰啲咧， 咪只眼梅咁啊，化到好似 系啊，好滚啊，跟住佢又仲死都要甩翻眼镜喎。咁但系你谂下，我哋通常呢啲咁环境，你 con 啊，你都要自备一两对，唔会系永远都戴住嗰副咁嘅眼镜啊。佢又戴住副嗰啲咁嘅眼镜，跟住再咩，再整个嗰啲咁嘅头，着到咧。即係著到好隆重，咁我覺得哇咁觀音頭掃把腳嘅，唔係掃把眼鏡，觀音腳咁 樣，即係總之 唔 match 啦， 係啦， 唔 match 啦，咁我啲咁搞嘢，跟住咧好啦，玩遊戲咧，玩啲遊戲咧初就冇嘢，越玩就越淫蕩，初咧初煙草得純咧。就冇嘢嘅，就有個女仔喺度彈琴啦，嗰啲咩夢中的婚禮啊，有一個嗰唔知咩種咧，就好後生嘅，但係個男仔就幾風流倜傥，即係幾靚仔，佢哋才藝表演係掂嘅，因為唱歌又得，喺度彈古箏喎、哦，即係彈古箏啊，即係專登嗰度又俾古箏咧， 即係攬到好似好高檔咁啊， 仲過癮喎、哦！佢嗰啲好彩我冇參加，就係、是、佢我哋上面咧深圳嗰個人事部總壇嚟啊嘛。嗰啲人咧啲咩啊？嗰女仔咧要著青裝啊，嗰啲宮女 即係格格頭嗰啲係咪啊？ 嗰啲 初期頭啊，行嗰啲花盆底鞋、 啊。花盆底鞋啊，跟住咧嗰啲男嘅咧就要著咧著到好似咧 小乜子嗰啲。 薄帽啊，但有條假邊嗰啲咧，嗰啲長衫馬褂喎、啊。跟住我嚇 嗰啲啊， 我嚇好彩我冇參，即係我冇理到佢哋，我著翻自己衫上去。跟住咧佢哋做到玩到咁樣，跟住。就初就 唔系嘅，咁我自己咁睇都几好玩嘅，都即系如果你话一次半次都几过瘾嘅，冇试过啊嘛。 初就好玩，越玩啲游戏咧就一系就浅，一系就越玩就越淫乱，又话要咁又话要咁，跟住咧临尾咧都始终咧又系喺度不停喺度派钱咯。我哋咪喺度睇下自己抽唔抽到 嗌 嗌嗌做自己， 唔系通常啲 entertainer 都系派钱你最开心嘅，系咪先？ 同埋通常好搞笑，我哋公司咧，佢哋原来唔系，但我公司调翻转，公司咧我哋通常抽奖咧，譬如细奖通常系抽嗰啲乜乜 coupon 或 coupon 噶嘛，跟住之后抽上系你越嚟越大，譬如 iPad 啊电话噶嘛，跟住原来发觉咧，佢哋咧系唔中意抽 coupon 嘅，佢哋系中意抽。即系佢啲 coupon 系可以我嚟买嘢噶嘛，佢哋唔中意抽呢样嘢。 即系嗰啲百佳啊、万宁嗰啲。 系啦系啦，佢哋中意抽实物噶，唔知点解公司啲人奇怪、哦。唔该唔 该。系、哦、cash 系最好喎，一路都觉得。 佢 cash 梗系好啦、啊，但系佢唔系抽 cash， 佢唔中意攞钱出嚟嘅，中意攞嚿嘢，但系佢哋又唔中意 coupon 都唔知点解。 喂，我抽过讲起抽奖，我试过喺公司 function 抽奖，佢老尾啲咩抽过最扑街系咩？中华牌铅笔一盒， 系 啊，唔知条粉蛋谂出嚟嘅。 因为好得意喎，我虽然话话佢哋有啲嘢唔好咧，但我都讲翻即系公平啲咧，佢哋有啲嘢都几温情嘅。咁咧就系话买礼物佢规定咗要人民币几多钱嘅价值，咁我哋咪香港乘翻嗰个价钱啦，即系百零蚊啦。咁跟住佢就话如果你係咩職位以上，你就要買幾多百蚊以上，即係唔同 range。咁但你一定要喺你嗰份禮物嗰度包個花紙，跟住喺你個禮物嗰度咧就寫你個名，你係咩名買嘅？你有一段祝福嘅説話寫翻落去。咁我咧就寫咗話我唔知你係邊個同事抽到我啊！我希望咧抽到我呢份禮物之後咧，因為我買咗個叉電器，咁即係嗰啲咩 traveler 嗰只咧， 尿袋嗰啲 係咁咧。就係 for iPhone 嘅，咁我咧跟住就話我希望咧你都得閒都要顧住自己身體，要得閒抽下電啊咁樣，跟住寫翻自己嘅名咁樣啦。跟住咧，咁啊嬲尾好啦，抽獎大兜亂啦，咁啊抽咁我求其抽咗一份啦，咁啊攞啦幾號咁啊，咁啊攞完之後睇到裏邊又有人寫又咩祝咩快樂啊咩嗰啲，跟住嬲尾咧嗰冇耐咧，忽然之間有個男仔走嚟我即係佢哋認得我嘛，即係識噶嘛，咁啊行過嚟係上面嗰啲同事。个男仔好后生，都几好人嘅，嗰啲即系八十后嚟嘅，嗰班就好啲。咁啊走过嚟，咁啊走埋嚟拍我膊头啊！我话咩事啊？咁啊佢话哎呀，你知唔知我抽到你嗰份嘢啊？我好感激你啊！咁我而家咧即系好想快啲用啊！咁我呆咗啊！佢几好啊！即系呢个男仔几好，走嚟多谢我。跟住谂起我死啦！佢咁多谢我。咁我抽到呢份嘢有嗰人个名，我面鬼烂 咗，佢 我面叫烂咗真系，跟住我又觉得自己好似，咦我作为香港人，我代表香港班处，我好似好衰咁，如果我唔走去咁同人哋讲咁啊，自己即系有嗰时我自己都唔系靓啊嘛，咁我话哎唔好啦，跟住咧样衰衰叫我同事喂阿边个帮我夹住佢，做咩你帮我夹住，跟住我 抽翻埋嗰张纸， 攞翻张纸，因为佢哋写嗰啲我未必识睇佢啲中文啊嘛，谂起睇下。咁我又唔知佢系咩人嚟噶嘛，咁跟住咧好啦，搣咗嗰橛咧，跟住就周围问嗰个HR 嗰个女仔，即系上面个女仔，喂，你识唔识呢个人啊？ 啊，即系我啲我唔认得佢喺边度啊咁啊。佢话诶做咩嘢？我冇，我要答谢佢，因为我收到抽到佢份礼物。那个女哦系啊咁，哎呀你真系好人喎。咁唔系你个同事都好。跟住佢个女仔好啊，带我去个女仔度。咁我同个女仔讲，我话哎呀诶。我抽到你份礼物啦，我梗系即系讲到好久啦，我诶、我收到你礼物嗰阵觉得好温暖、好感动啊，咁嗰啲咧，好卵狗嗰啲啊，咁啊跟住同佢讲话，好温暖、好感动啊，多谢你啊，哎呀，你真系好有心思啊，咩噶，佢哎呀，美诗美诗咩咩，跟住咧讲下点嗰个女仔咧面红咯，咁我觉得其实佢哋有时都几可爱嘅，又唔系衰得晒嘅。 我佢系可能做嘢嗰方面系会即系比较有少少，我谂系即系学你啱啱讲话 ，Audie 嗰度系佢可能唔想孭镬啫，即系。太怕咩王？ 唔系，佢哋咧系惊咧。Audie 嗰度都要讲翻少少题，少少翻兜讲翻，就系佢咧，其实咧去太多公司，佢咧就直头同个会计师拗。咁个会计师就话你嗰个 owner 咧，佢一定要报你 owner， 仲有冇 own 其他公司啊？吓， 个 beneficial owner 系啦，其实香港都有几间公司 under 佢名嘅，只不过几间公司就系沉睡咗个公司，即系 dormant 咗吓。 佢唔系 dormant 嘅，即系佢系点样？佢净系走数嘅啫，佢就冇唔开 invoice 嘅。 OK， 即系叫咩代付代收。咁、咧，但系我哋呢间咧就真真正正开 invoice 出去做即系俾钱有 operation 嘅公司。咁佢咧个老板咧就惊撩得呢间咧就撩埋其他嗰啲，就要收佢16% 啊嘛。咁跟住咧，咁样嘢都唔提供。咁嗰个会计师谷鬼气就话：你点样话你呢间唔系你嘅分公司，倾入你哋个网页啊？人哋大细声啊，香港分公司啊！你有一格系睇系讲佢噶嘛？成个招牌，成个你成个 reception 咁啊嘛， 系你成个 reception 嗰幅图都喺埋度，有晒你而家个公司嘅全名，点样唔系你个分公司啫？咁你法人都系你个名噶嘛？点样唔系啫？佢跟住个会计师就火滚就夹佢嘛，冇啱啊！你同佢开火啦！你够大口嘛？你唔好。 不过讲真嗰句，我即系自己做过呢行都知嘅，啲会计师其实对住啲大陆客，你真系十几两血都唔够呕。 啊、 真系好得意，佢哋系真系搵钱搭你，谂住搵我唔想交税，你帮我搞掂佢啦咁样。 同埋咧，即系其实本身我哋内即系公司嘅内部咧，啲会计都唔同，因为点解咧？就系、是、不嬲我哋个香港公司嗰边咧，其实佢做开嗰啲数就跟香港啲数计噶嘛。 啊、 即系你譬如开 T account 啊、balance sheet 咁样噶嘛。但系好搞笑地咧，之前嗰一年就請咗個大陸，即係內地嚟嗰啲就會計師跟佢喎。最搞笑係咩？就係咧，內地嗰個要佢，即係要嗰個阿姐 跟 翻佢嗰個內地去做。佢話、 啊： 喂，大佬，我哋一出一入 balance sheet， 邊個 debit 邊個 credit 係咁做啊嘛？佢哋啲數係調翻轉嘅咯，即係唔係 debit credit， 唔知點 credit debit。佢話：喂，條數咁咪亂曬，大龍，你又要我跟你做，我做咗十幾年都未試過咁樣。係 啊，但係佢哋咧，佢哋嗰套會計嗰個模式咧系統啊，同埋佢做嘢嘅 procedure， 其實係咧係跟邊度咧？就跟我啱啱出嚟做嘢，即係30年前噶啦。八幾年代，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尾嗰、那個模式嚟做，而家唔興噶啦。 因為我自己做過呢啲大陸公司嘅 audit 咧，佢有時即係 send 啲單啊、bank statement 啊嗰啲嘢過嚟幫我做。其實咧，佢可能大家 transaction 都係差唔多咧，但係香港公司可能講緊，即係我做啲 local firm 細公司 SME， 我哋講緊可能三個工作天至一個禮拜咁樣搞得掂啦。佢哋嗰啲係結時間係要 double 上嘅，一嚟係。你係即係佢哋問佢攞資料，有好多都不提供咁樣啦，係咪先？即係另外有一樣嘢係，真係佢哋計數嘅方法係真係可以，即係睇到你頭都大埋，我完全係衝擊咗啊！我讀咁多年書，即係話曬都即係半個專業人士啦，做呢行都做咗少少日子咁樣，係咪先？即係考緊個牌啊，考緊啦。但係望一望，哇頂！我真係完全唔知佢究竟發生緊咩事喎。跟住真係又要一個長途電話又打電話過去問，但係有時問翻佢哋啊，就是這樣子，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啦咁樣嚇咩嚟㗎？呢完全係唔知佢哋。 咪嗰次又仲撚興啊！你讲埋先， 冇噶，其实就真系唔知佢哋做紧啲乜咯。 佢仲乸兴啊！我咧成日要搭着个 QQ 同大陆嗰个入数嗰、那个，佢哋叫出纳。有个女仔就专系睇香港盘数，帮我哋做嘅，即系服侍我哋香港。咁啊，有好多嘢咧靠我同佢。屌佢老母！佢嗰次仲嚟捻晒谱，俾我咧临尾咧，好彩嗰个system 通咧，我就唔信佢哋，我睇下佢入成点，佢入捻咗200,000落我个 petty cash 度。 吓咁多？ 我屌你咪，我你冇捻嘢啊嘛？你入200,000落我 petty cash， 个 petty cash 系我自己个户口嚟，我个 saving 佢入落我度，跟住我攞出嚟摆喺公司度用噶嘛。 吓， 跟住佢话呢条数唔系咩？我喂，你入200,000入我 petty cash， 呢200,000唔系入我 petty cash， 应该入我哋嗰个往来嗰个户口度噶嘛？你入咗落我嗰个 petty cash， 我私人个户口度， 喂， 即系出粮咁啊，讲 咁到我唔做，我咪呕捻翻20万俾，但系佢嗰数字系佢喺佢盘账度话入咗落我度，但系我喺银行度打保系冇噶，屌佢老母嬲捻到我咧，打我屌柒佢咯，你冇捻嘢啊，佢哎呀对唔住咩咩，我心谂，妖如果试下我哋香港人入捻咗草啦，唔捻俾你屌到开花，我唔借啲嘢屌捻翻你啊，喂，你做出纳你冇理由，你谂都谂到冇留老板咁捻豪会俾20万我做 petty cash 做乜黐捻线，20000就差唔多，即系冇脑啊！跟住咧，仲要咧，我嗰时咧，即系我都唔系话真系好叻会计嗰啲，但系起码咧，我都知咩叫 account payable 啊 ，account receivable 啊，啲 check 我要整得清清楚楚啊，即系呢张票系即系人哋收咗翻嚟啲票，我都影印翻啊，留翻底啊，一入一出啊，出嗰啲我又影印翻晒，啲票歪咗又留翻条丝鞋啊，嗰啲咁样啦，全部做好晒噶啦已经。佢跟住呢上到去大陸呢嗰條死人八婆呢嗰條阿姐呢仲要話你有咩有規矩證，我話我們香港規矩不用規矩證的。 咩會計根啊， 你有冇會計證啊，咁、 哦、 我話你屌你你嗰條靚妹夠有會計證啦，入撚咗條數無撚端端寫大話我有200000。 佢大陸嗰啲會計證係好容易拎㗎，咩即係你要攞到會計師嗰個牌呢就好難考嘅，即係據我所知，即係如果你話中國你要考到嗰個會計師牌係條路係非常咁長路漫漫嘅，但係你要攞個所謂嘅會計證呢基本上你 tick 個 course 就 OK 㗎啦。但係我唔明佢哋所謂會計證呢，我試過收過一個做嗰隻 job 咧，佢掉啲嘢落嚟咧，所有數都係單腳嘅。 嚇？ 係啊，所有數都咩？因為 suppose audit 係咩咧？ 雙腳噶嘛。 啊 ，audit 我哋收到 suppose 盤數係雙腳噶嘛？你 account 做完，我哋 Q 你究竟有冇嘢入錯做錯嘅啫嘛？啊，唔係嘅，佢哋嗰盤數掉落嚟全部都係單腳嘅，跟住要你自己喺度勾翻只腳出嚟咯。跟住基本上你淨係呢個 process 咧，你已經可以搞兩個禮拜，夠你玩兩個禮拜噶啦。咁但係我哋收佢 audit fee 啫嘛，我哋冇收佢 accounting fee 噶嘛。suppose 即係如果佢咁樣搞法，我哋係由成盤數我哋 account 都係我哋做埋噶嘛。咁嘅到最后就变咗又要 pass 咗俾可能 account 嗰边嘅同事做完之后呢，咁之后先至可以即係再掉返即係再掉返过嚟 audit 呢边做，咁咪叫老细差多佢几千蚊即係 accounting fee， 跟住又喺度呱呱嘈囉，我哋咪会计咪俾咗你囉，咪俾咗盘数你囉，我哋有会计㗎，点解你要收我哋 accounting fee 㗎咁样囉。跟住老细同佢讲话，因为你同事掉落嚟嗰盘数系单脚嘅，咩单脚双脚啊，我唔识，我总之我只知我会计做嗰条数，我净系叫你帮我做 audit 啫，我冇叫你帮我做会计点点点，即系又喺度哔哔啦， 真 系 好野蛮， 嘈实实咁样喺度嘈咯。 同埋佢哋计得好尽，因为咧之前你上集未讲过，就话俾咗钱咧，跟住就乜都大晒咁。我试过单 case， 帮我搞癫， 系帮我搞癫咁样。因为试过有单 case 咧，就系咩咧？我哋有一日有个 event， 其实都比较大型少少。咁我 event 系需要拍嘢嘅。咁你知拍完嘢之后咧，基本上你系要剪接啦，咁然之后配埋音乐噶嘛。咁 suppose 咧，其实嗰个 event 咧系啱啱星期一夜晚咧就进行噶啦。咁正常嚟讲，你应该嗱，礼拜六人唔翻工啦，咁你礼拜五你最迟即系礼拜六嗰半就你整完俾我，跟住再俾人噶啦，晚晚先好正常。咁嗰日已经系催紧咧，负责个同事就话：喂，星期一就系噶咯，今日已经礼拜四啦，你几时俾到我先？不停嘅话：哎，好忙啊，好忙啊，我唔搞啦咁样样。星期六先得闲啦咁讲。哦，星期六啊，喂唔得，星期六你搞完仲要下昼先嚟搞。咁你俾人哋要 check 下你嗰条片有冇问题，播唔播到噶嘛？佢话：咁我星期日俾你啦。我话星期日嗱，人哋唔开工噶、哦，你俾我冇问题，但我唔识搞啊嘛，要专业嘅我搞。跟住佢就一句得过嚟，喂，我俾咗钱噶、哦，你星期日都唔帮我搞咁讲，即系佢会觉得喂，原来俾咗钱 系大佬晒 啦，星期日你都要做埋佢嘅。咁我觉得喂，大佬人哋公司唔开嘅，边个个帮你做嘢啫？啱唔啱啊？ 即係其實我覺得最黑人憎，點解話香港而家中港矛盾就係講緊啲大陸人，即係啲自由行嚟香港，跟住啲香港人就即係覺得佢哋好黑人憎。其實嚟嚟去去就因為佢哋財大氣粗啫嘛。因為我自己即係住喺銅鑼灣嘅，咁有即係你知銅鑼灣好多即係譬如時代廣場啊、SOHO 啊嗰啲名店坊啊咁啲，好多都係購物區啦。哇！你有時見住嗰班人咧，即 係 好黑人憎㗎，即係黑人憎到不了。我嗰日喺銅鑼灣個地鐵站喺架車裏面同嗰個八婆嗌交，同個大老婆係啊，同佢嗌交嗌到面紅耳赤，撲佢個臭街。上車喎，擁我喎個僆仔。 做咩擁你啊？ 佢啲細蚊仔好曳嘅。 個門啦、啊，個門一開，咁我都要等人出咗我先可以行入去啊嘛。佢擁我係咁喺我背脊擁我喎，我咪擰住面，我你做乜嘢啊？咁樣樣，我真係著㗎。 即係佢擁我一下都算啦，佢係真係用力出手兩隻手擁，我話你做乜嘢啊？跟住後屘佢阿媽都話：哎呀，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佢應該係嗰啲可能都係廣東嗰邊嚟嘅，即係睇知係大陸噶啦。咁但係佢即係識講唔鹹唔淡廣東話，你做乜嘢啊咁樣？咁跟住佢同我快啲講對唔住啦。跟住佢講對唔住算啦。佢哋成棚人咧就稱住好即係好多奶粉啊剩啊嗰啲。咁我見到我都已經縮啦，我都匿埋喺個角落頭條柱後邊揾個位咁樣，我自己病埋玩電話算啦，諗住嗱嗱聲，我諗住尖沙咀，屌你諗住嗱嗱聲落車走啦。佢個僆仔咧就佢點知佢嗰班人咧就唔知點解係要跟住我，就企喺我隔離。都算啦，跟住佢個僆仔都甩繩馬騮咧，就喺個車廂度又喺度走嚟走去，走嚟走去，跟住又攞住碌柱又喺度揈啊成啊咁樣，好似跳鋼管舞咁。好啦，攰啦，砰一聲咧就坐翻埋嚟，就坐喺我隔離，坐咗一罐奶粉上面。嚇，係啦，因為我冇位坐，我都係企嘅啫嘛。佢坐咗一罐奶粉上面，就拎住兩罐奶粉咧，就喺度跑步步步步步喺度即係扮打鼓啊， 飛手鼓。 係啦，跟住手咧就喺度揈啊，手舞足蹈啊，腳又喺度跳啊嗰啲，就係咁就喺度咪落我只腳度。跟住我就話：你整到我啊！即係我都已經係我，即係我都算你整到我啊咁。即係我都已經，我又唔係好惡嘅嗰下，我真係純粹無奈，我真係想同佢講，你可唔可以縮開啲啊咁啫。啊，佢老母臭閪啊！佢老母就真係話：你想點啊？而家你而家你想點啊？ 咁惡嘅喂！ 頭先咪同你講咗對唔住咯，我咪叫我仔同你道咗歉咯，你仲想點啊？咁我話頭先係佢同我道歉係因為佢擁我，而家係因為佢整到我，佢整到我啊咁樣咯。跟住佢仲要咧。话咁整到你咪咁我咪叫佢坐开啲咯。佢话你识唔识咁啊？佢话我话你几廿岁人虾个僆仔咁样，跟住我话系咯，我话你唔，我话佢话我话你唔教咯。佢话我教唔教仔关你咩事啊？咁样咯。我话系咯，所以你唔教咯，你日得佢喺个车厢度跳嚟跳去，走嚟走去咯。佢中意啊，拱人，中意就整到人，你完全唔理咯。佢话系啊，我系中意啊。佢话我教唔教仔关你卵事啊？咁样咯。 其实咧呢个问题咧，我哋成日都睇到噶啦。佢哋好多僆仔咧，佢好似喺地铁嗰度表演体操啊，吊环。啊！呢、這个高低杠啊，呢、這个钢管舞啊，男啦好，女又好，靓仔，同埋咧，佢哋好得意嘅。佢哋咧，其实咧，我都话睇过有本书咧，其实因为佢父母咧是但一方系有人食烟咧，所以啲细蚊仔咧读写障碍同埋呢个手脚唔协调咧， 真系关事噶。 系啊，系因为尼古丁嘅问题啊嘛。咁咧，如果你父母有一方系吸烟，因为大陆个个男人都吸烟嘅， 系 女人又吸烟嘅，如果是但一方吸烟，生啲细蚊仔系特撚別曳嘅，仲有咧，佢唔淨止係咁樣喎，尖沙咀 都唔關事啦。我爸都食煙嘅， 唔係㗎，有本書我第日借俾你睇啊，叫做《醫院不能説的癌咩抗癌真相》啊，嗰本你睇下，喺成品有賣。咁咧係講呢個尼古丁，跟住咧你知唔知跟住咧喺尖沙咀咧地鐵站咪而家有曬 J 出口啊 K 出口咁樣嘅，咪要行一段好長路，又要駁咩柯士甸站啊，唔知乜嘢甸站咁樣啦。嗰僆仔咧好得意嘅。佢好似嗰啲動物咁咧，一 scan 咗附近嗰個空氣氣流係闊啲咧，多兩格街磚佢就會走噶啦，就會走噶啦。咁咧好難頂啊！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話，除咗係真係喺大陸零零舍舍過關嘟卡過嚟嗰班女人唔教仔之餘咧，其實喺大陸嗰班女人結咗婚嚟香港生僆仔，佢哋都唔教。有啲攞香港身份證跟咗嗰條馬路大咗二十年嗰啲咧，生嗰啲都係一樣喺香港嗰啲地鐵做霸王。我见过有一个女人仲好笑啊，喺广州嚟就真系正式自由行嘅。广州嚟两公婆，咁我老母咧就你知一卡同一卡中间咪有一个薄口位咧，夹头发嗰啲位咧。咁咧个老母咧就个夹头发再对隔篱嗰格咪有一个玻璃嘅，个老母挨紧住个玻璃，个仔咧就企紧咗喺中间条柱度揈揈揈，一个男仔喺度碌紧 iPhone， 嘣一声跌撞跌咗男仔个 iPhone。撞埋去人哋坐咗喺度咯，都撞埋。咁、个男仔咧就嗰、那个男仔好有修养嘅。咁我嗰日咧，我就開始潑，我好中意潑嗰啲中港矛盾噶嘛。咁我男人喂細路咁啊，卜一聲跌咗佢執翻，跟住個男人即刻 check 下自己部機有冇事啦。咁我女人咧就先至發覺，原來佢同佢老公傾緊嘅，先至咧擰住面，因為嗰個男仔嘅喺佢隔離後啲嘅，佢先擰住面行過去話，我話叫佢賠啦，揈得咁過癮，佢老母喺度大把錢啊，叫佢賠啦，揈揈揈咁樣中意揈啊嘛。咁我女人咧就望到我就見到我嘅樣，唔知我真癲定假傻啊嘛。咁我男人咧就唔出聲話，算啦冇嘢。我話你咁撞啊架機啊，有暗病都唔知啦，叫佢賠啦，咁撚多錢，洗咗個部機嗰啲嘢 save 咗佢，買部機俾佢啦，叫自己買部新啦 ，cam 佢咯咩啊咁啊，跟住。啲人话：，啲细蚊仔咁曳啊！即系啲人又喺度话：，你啊，跟住嗰个僆仔惊啦，咁就咩？我话你知唔知？你知唔知 你开始大个噶，你要负责任噶咁啊。但系条靓仔咧，跟住佢老母行过嚟，咁啊嗰个女人咧都斯文嘅，咁我专登玩鸠啊，斯文嘅。跟住佢老公就即系个老公仲卵衰，传统中国男人啊，拱个老婆去出去啊，男人唔卵着。系啊，好捻多。我谂呢个系客家男人嚟嘅，唔系潮州男人 嚟。即自己唔咩啦，都唔关我 事。系跟住拱个女人过去，拱个女人，咁佢阿妈咧就摆啲塞咗个袋俾佢老豆，即系行埋嚟，就话点啊？哎呀，先生对唔住，翻同人讲对唔住。条僆仔咧就唔出声。我话你冇理由要阿妈同你讲对唔住喎，你要承担噶，你撞咗人哋，唔系你阿妈撞咗人哋。我有闭路电视噶，我就指住就听你吓鸠佢。跟住僆仔，条僆仔小学我谂九岁到啦。跟住条僆仔就想喊想喊，又对唔住。咁个男仔咧就软化，算啦算啦，我知你冇。跟住到站就走咗之后，跟住我同个女人讲，我话好彩人哋哥哥斯文咋，我话香港都有恶人噶，我话你带咗啲僆仔去旅行咧，你有咩个背脊向住个仔噶？你知唔知香港都有拐子佬啊，拐咗你个仔去啊，九岁卜卜脆啊，吓到佢阿妈即刻捉住个仔行去隔篱。 其实我觉得反而系真系佢哋唔教仔。有一次咧，我妈有个亲戚咧，咁佢嗰啲之前，因为我妈以前佢喺大陆落嚟嘅，好多年嘅，即系卅几年咁样噶啦。咁我有啲亲戚咧。姊妹咁，以前啲姊妹咧，咁就結咗婚，咁然之後佢個姊妹咧都冇乜嘢嘅，佢個姊妹就即係都係即係讀過下書啊，剩啊嗰啲啦。咁佢落嚟香港都算啦，佢就帶埋佢個妹嚟，咁佢個妹就帶埋佢老公啦、佢個仔啦，同埋佢奶奶嚟， 一連串咁樣。 係啦，咁最抵死係咩咧？最抵死係咧，佢哋係打定如意算盤，諗住嚟我屋企借宿嘅，咁。我媽都諗住，都算啦，即係如果你哋唔介意瞓廳，即係攤喺個廳度做好似義裝咁啊，其實屋企都唔介意做義裝俾你攤。咁但係呢一入到嚟咧，咁我媽咧即係生平咧都冇乜嗜好，即係中意種下花，即係屋企就好多花花樽啊、富貴竹啊、萬年青啊嗰啲就擺曬喺窗台啊、櫃啊上面。哇！嗰、那個僆仔一入到去咧就～嚟到我屋企张 sofa 就踩上去咧，着住系特蹦蹦蹦咁系咁跳， 系啊，佢哋好中意跳 sofa 噶，佢哋好似未捻见个 sofa， 系啊，好似前世未捻见个 sofa 咁喺度跳，跳完就算啦，跟住就走上去擒上个电视柜度，又唔知想拎上面嗰啲嘢咁样样，争啲成个电视柜就掹落嚟，跟住后屘我妈已经系即系扶住通拱翻个电视落去，即系喂大佬你个电视我屋企仲系即。好似前一两年仲要系嗰啲旧嗰啲，仲咪系薄嗰啲，仲系大大旧嗰啲牛龟咁大部电视，我咧成个落嚟砸捻死佢，我真系唔知，我妈真系唔知边度赔翻个仔俾你，都算啦。咁跟住咧，仲要喺度走走喎，佢嗰个僆仔个阿嫲、阿妈、老豆啊嗰啲咧，就坐喺个即系喺偏厅度咧，就喺度食花生啊、倾偈啊、捽脚啊， 佢唔会教个僆仔，唔会嗌佢停。 咁跟住咧，好啦，跟住我妈都算啦，就话你小心啲嘅电视，即系跌落嚟整亲你啊咁样样啦。咁到佢幾時會激嬲我阿媽咧？佢就真係咧，擒踩上張 sofa 度咧，擒咁去個窗台度咧，就開始搞我阿媽啲富貴竹啊、蘭花啊、剩啊嗰啲。佢係有個好大個，即係差唔多講緊成三尺高嘅花樽啦。咁仲要係即係我舅父唔知幾多錢咁樣送俾我阿媽，咁我阿媽特登仲要喺大陸運落嚟。佢成個花樽掹落嚟，連埋嗰啲富貴竹，成個爭啲就～即系跌，即系跌跌落嚟整跌咁样样啦。咁你知玻璃呢啲嘢跌落嚟就烂噶啦嘛。我妈就劲肉赤啦，即刻就九秒九冲去扶住佢，成世都未见过我妈即系跑得咁快，即刻就扶住。 真系好冇家教。 扶住嗰个樽系啦，咁跟住我妈就真系忍唔住就出声，就同嗰、那个嗰、僆仔个嫲讲啦，就话你个佢话你望一望你个孙，你同佢讲下啦。佢话屋企即系其实好多嘢真系会整亲佢噶，佢咁调皮唔得噶，你阵间掹咗啲花樽落嚟揼亲佢个头，大家都唔好啦，系咪先咁？啊，你知唔知佢阿嫲讲咩啊？佢嫲话。系咁噶啦，佢话嗰叫而家大陆净系俾生一个咩系中噶啦，系个个都锡噶啦，佢仔喂安系细路仔安皮先至好啊，安皮即系健康啊嘛，咪由得佢咯你咁样样。我心谂你老尾，佢喺你屋企安皮，你而家由得佢啦，佢喺我屋企安皮。你个样都佢 爆噶啦， 跟住我妈咪着咯，嗱嗱声全部一家冚家铲扫晒佢走咯。 你知唔知我有个朋友又系咁样嘅，即系我唔讲佢边个官职啦，咁就系咧佢有个亲戚咧，因为上面只系生一个，都系生第二个嘅时候就运咗落嚟香港生，跟住嗰段时间就寄宿喺我朋友个屋企啊。但系跟住咧，即系佢都比较少少脾气啊，屋企即系嗰、那个。嗰、那個親戚比較少少脾氣，即係乜都要就曬佢呢樣路人。跟住我個 friend 都話：喂，大佬落嚟生仔，你仲要係呢樣路人，咁點服侍你啊，大佬？ 唔係，你仲要寄人籬下，仲要喺度話知啊，做 啊。佢哋好自我噶。 唔係，所以而家嗰班大陸嗰班自由行點解落嚟咁撚乞人憎，咪就係咁咯。嚟到人哋嘅地方唔識尊重人哋嘅文化之餘，仲要喺度大聲夾惡，好似你嚟好似恩典咁啊！即係 我講單嘢俾你聽啊！我講單嘢俾你聽啊！我嗰陣時做 promoter 咧。咁就做咗一个日本节，就有嗰啲酱油咧煮嗰啲鱼啊， 即係佢用醬油咧煮嗰啲魚，唔知十幾十二個鐘頭定點樣煲嗰啲魚，跟住咧你就可以凍咁樣食嘅。嚇咁啊送粥送面都得嘅。咁咧就去做嗰個日本某一個縣嗰啲食品節啦。跟住咧嗰啲自由行咧巴撚幣啊喺 Sogo 咧一路掃過嚟一路食，但係佢咧就淨係試食，佢唔買，一路整啊不好吃不好吃，但係佢咧食完嗰支牙籤就係咁吉， 啊 係 啊， 即係人哋咧就食完嗰支牙籤就有第二，人哋有側邊擺同埋牙籤，佢就好似食完嗰支牙籤佢懟落你牙籤， 仲要撩下牙， 跟住就話喂呢、這個我哋即係我就喂呢、這個唔係㗎，佢咁掉佢俾我呢度咪垃圾桶，佢唔抌垃圾桶，佢要佢食完支牙籤懟落你牙籤筒度啊，但係你牙籤筒嗰啲未用過嘛，咁、 啊、 你咪整污糟曬啲牙籤，我哋咪即係我哋戴曬手套嘛，即係擋住佢咯，佢好似好唔鋸就話。你香港人做咩咁样噶？咁冇礼貌，我唔系啊，嗰啲系干净啊，你抌落呢度，佢盲咁啊，系都唔抌，跟住点啊？你知唔知贱到咧？直头食完之后，将嗰啲牙签咪抌翻落我哋嗰啲嘢度，跟住我哋咪闹佢咯。跟住仲要咧，数据就话不好吃，不好吃。点知咧有个日本人就系卖呢只鱼喎，嗰个姐姐，佢系嗰个呢只产品嘅唔知几多代传人嗰啲，佢家族都做呢啲。 哇！呢啲佢系 卖纳豆就卖纳豆，卖面豉就面豉。 我呢啲系对自己嘅好坚持咯，对自己产品。 我睇到日中日矛盾啊？点样咧？嗰、那個架仔佢識聽嘅，因為佢之前咧就係去過上海啊，跟住嗰只嘢就話佢話呢個試唔試得？我整好曬一杯杯啊！呢、這個試唔試啊？呢、這個咩魚啊？不好吃，不好吃。跟住我諗咩啊？咁呢個俾佢樣啲話要試嘛，俾佢試。跟住佢哎呀，係可以啊，整到佢嗰個樣。咁架仔雖然佢唔係好識聽，但佢睇到個樣嘛，夾埋面先。谷鬼氣咧，嬲尾咧，咁佢好啦，佢行到個隔離買咗啲法國麵包，買完麵包咧，跟住碌翻架車過嚟，懶係即係大支嘢啦，即係財大氣粗咁就話啊，其實我食過都喺 K 二啦，即係講普通話喺 K 二啦，我就點樣買㗎？我哋話買三送一咁，我哋照做生意啦，唔理佢啦，即係都麻木咗。佢買三送一，跟阿格仔咧同我哋講日文加埋英文，做曬手勢話我唔會賣俾佢。 哇，堅啊！ 佢话跟住佢嗰个女人拣嗰搭咧，佢分开晒唔同味道嘛。个阿姐姐一位手揿住，就跟住同我哋讲，佢直头即眼唔望佢，就同我讲，我识听少日文，佢就话你同呢位女士讲，我系唔会卖嘢俾佢嘅。咁跟住咧，我呆一呆，佢又觉得咦，你梗系唔识听啦。跟住佢用英文同我讲，咁我就同我个女仔，小姐唔好意思，我哋啱啱呢个场咧啲货俾人包咗，哎呀唔好意思啊，你嚟迟咗一步啦。咁啊打发个女人咗，跟住后屘我见到佢一走之后，阿姐姐面色变晒，跟住就。入我买就捉住我同我讲，佢话佢唔买我嘅产品唔紧要，佢唔可以咁样批评我嘅产品，我情愿唔卖俾佢。 佢系冇， 我情愿唔卖俾佢。佢话我系呢一个产品嘅第三代传人。哇！我哋跟成扎咧， 晒手啦！ 我成扎咧，即系我有啲阿姐识听噶嘛，有啲阿姐唔识听噶嘛。我成扎咧，我忍唔住，我跟住拍晒手，跟住咧嗰个格仔讲完之后咧，我都感动到流泪，跟住阿格仔揽住我拍我膊头，我抵捻死啊！你以为你有钱大捻晒啊？ 唔系日本人对佢哋嘅事业系好坚持噶嘛，即系佢哋嘅传统手艺就 唔系，其实系话佢你。弹我个产品唔紧要，你嘅态度系令到我好唔开心。 系啊， 跟住后屘咧，我都听唔到，总之我尴尬面色知道佢咁样之余咧，我因为佢讲咗少英文，跟住我哋有个翻译噶嘛，话喂，我话啊翻译，我哋有个翻译噶，我哋专登请个翻译噶嘛。咁啊，个阿翻译走埋嚟就话，诶、哎、咩事啊？即系见到佢个样好嬲啊！佢话咩事啊？以为我系激嬲啊！诶、你做咗咩事啊？我唔关我事，个客事。佢话啊，有嗰啲大陆呢啊？佢话系啊。跟住佢话咩事啊？咁啊两个高一个。啊！跟住嗰个人之后捉住嗰个人就说：哎呀，唔紧要，即系安慰佢。跟住咧就走嚟同我，佢话阿乜先生，阿乜乜神话，佢好唔满意头先个女人。佢话佢系唔可以做到咩客都卖嘢俾佢。如果佢买嘢咁啊，影响我产品声誉，我系唔会卖俾佢嘅咁啊。哇，几感动啊！我终于睇到真系，哇，几坚啊真系。 唔系，所以啲人成日都话，即系日本人有啲唔系几好，即系佢哋可能有时会排外啊，或者可能又话以前日本好耐之前日本侵 略。唔系，你做客咧，你都有翻客嘅礼貌啊。 系啦，咁但系呢样嘢，所以 不好意思，我屌你老尾，你啊，整几啊？以前啊，农村啊，粮票嗰阵啊，啲米黑啊，啲面黑，你都要食啦，扑街，白捻晒嘢。好啦，唔讲啦。第日先再闹过， 火都嚟啊， 出汗啊！